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3。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欲满布施波罗蜜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满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色，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受想行识，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眼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色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声香味触法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眼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色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声香味触法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眼识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识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眼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地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水火风空十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辨知无明，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辨知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永断贪欲，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永断嗔恚、愚痴，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永断萨迦业见，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永断戒、禁、取、疑、贪欲、嗔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永断色贪，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永断无色贪、无明、慢、吊举，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 欲永断一切随眠。禅垢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永断四时，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永断四阿、四瀑流、四曲、四身系及四颠倒，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远离十不善业道，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受行十善业道，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圆满四定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圆满四无量四无色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圆满四念住，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圆满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圆满佛实力，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圆满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自在入觉分等持，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自在入狮子游戏等持，乃至狮子奋训等持，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得自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与入出见行等持、宝印等持、月光等持、月窗相等持、入一切法印等持、观印等持、法界决定等持、决定窗相等持、金刚玉等持、入诸法门等持、等持王等持、王印等持、利言等持、宝且等持、入一切法言辞决定等持、入一切法智安寿等持、观察十方等持、一切法印陀罗尼门等持、不忘诸法等持、一切法等去行相应等持、住虚空处等持、三轮清净等持、随顺不退神通等持、气中涌出等持、圣定窗相等持、降伏烦恼等持、破四魔君等持、成就实力等持、给予无量无边等持，皆得自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满一切有情所愿，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欲满一切殊胜善根，由此善根得圆满故，不堕诸恶趣，不生贫贱家，不堕声闻地，不堕独觉地，与菩萨顶决定不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名为菩萨顶堕？善现答言：若诸菩萨无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罗蜜多， 无方便善巧，主空无相无愿等持，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不得菩萨正觉定位，不入菩萨正性离生，如是名为菩萨顶堕。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法名生？善现答言：生为菩萨随顺法爱。舍利子言：何为菩萨随顺法爱？善现答言：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安住色空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空其想其着，安住色无相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无相其想其着，安住色无愿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无愿其想其着，安住色即净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即净其想其着，安住色远离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远离其想其着，安住色无常其想其着，安住受想行识无常其想起着，安住色苦其想起着，安住受想行识苦其想起着，安住色无我其想起着，安住受想行识无我其想起着，安住色不净其想起着，安住受想行识不净其想起着。舍利子，是为菩萨随顺法爱，即此法爱说明为生。复此舍利子，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此色应断，由此故色应断，此受想行识应断，由此故受想行识应断，此苦应变之，由此故苦应变之，此集应永断，由此故集应永断，此灭应作证，由此故灭应作证，此道应修习，由此故道应修习，此事杂染，此事清净，此应亲近，此不应亲近，此应行，此不应行，此是道，此非道，此应修，此不应修，此应学，此不应学，此是不是波罗蜜多，此非不是波罗蜜多，此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此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此是菩萨方便善巧，此非菩萨方便善巧，此是菩萨生，此是菩萨离生。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此等种种法门其想起着，是为菩萨随顺法爱，即此法爱说明为生。如素食生能为过患，除前此故名为离生。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名入菩萨正性离生？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内空，不因内空而观外空，不见外空，不依外空而观内空，不依外空而观内外空，不见内外空，不依内外空而观外空，不依内外空而观大空，不见大空，不依大空而观内外空，不依大空而观空空，不见空空，不依空空而观大空，不依空空而观胜意空，不见胜意空，不依胜意空而观空空，不依胜意空而观有为空，不见有为空，不依有为空而观胜意空，不依有为空而观无为空，不见无为空，不依无为空而观有为空，不依无为空而观毕竟空，不见毕竟空，不依毕竟空而观无为空，不依毕竟空而观无际空，不见无际空，不依无际空而观毕竟空，不依无际空而观无散空，不见无散空，不依无散空而观无际空，不依无散空而观本性空，不见本性空，不依本性空而观无散空，不依本性空而观相空，不见相空，不依相空而观本性空，不依相空而观一切法空，不见一切法空，不依一切法空而观相空，不依一切法空而观无性空，不见无性空，不依无性空而观一切法空，不依无性空而观无性自性空，不见无性自性空，不依无性自性空而观无性空。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观，名入菩萨正性离生。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与色及名应知不应着，与受想行识及名应知不应着，与眼处及名应知不应着，与耳鼻舌身意处及名应知不应着，与色处乃至名应知不应着，与声香味触法处及名应知不应着，与眼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耳鼻舌身意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色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声香味触法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眼识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耳鼻舌身意识界及名应知不应着，与布施波罗蜜多及名 应知不应着，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四静虑，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四念住，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即名应知不应着，与五眼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六神通即名应知不应着，与佛实力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即名应知不应着，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菩提心，即名应知不应着，与无等等心，即名应知不应着，与广大心，即名应知不应着，何以故？舍利子，是心非心，本性净故。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是心？本性清净。善现答言：是心本性，非贪相应，非不相应，非嗔相应，非不相应，非痴相应，非不相应，非诸缠结随眠渐去即障相应，非不相应，与诸声闻独觉心等亦非相应，非不相应。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知心如是，本性清净。而时舍利子复问善现言：是心为有，非心性否？善现邪言：非心性中，有性无性，未可得否？舍利子言：否也，善现。善现答言：非心性中，有性无性，即不可得。云何可问是心为有，非心性否？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等名为非心性也？善现答言：与一切法无变异无分别，是名非心性。舍利子言：唯但心无变异无分别，唯所与法亦无变异无分别也。善现答言：如心无变异无分别，色受想行识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色处乃至法处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眼界乃至意界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色界乃至法界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地界乃至识界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无明乃至老死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变异无分别， 如心无变异无分别，无眼六神通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变异无分别。如心无变异无分别，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变异无分别。时舍利子赞善现言：善哉善哉，诚如所说，汝真佛子，从佛心生，从佛口生，从佛法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不受财分，与诸法中身自作证，慧眼现见而能起说。佛常说汝声闻众中住无争定最为第一，如佛所说真实不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学，应知以住，不退转地，不离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观诸法实性，不辞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学声闻地者，应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勤听受读诵，坚持如理思维，审敌观察，令智究竟。欲学独觉地者，亦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勤听受读诵，坚持如理思维，审敌观察，令智究竟。欲学菩萨地及如来地者，亦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勤听受读诵，坚持如理思维，审敌观察，令智究竟，可以过。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开示三乘法故，若菩萨摩诃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遍学三乘诸法，皆得善巧。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我与般若波罗蜜多及与菩萨摩诃萨皆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世尊，我与般若波罗蜜多不知不得，亦无所见，若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定当有悔。世尊，我与诸法不知不得，亦无所见，若以诸法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定当有悔。世尊，我与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名菩萨摩诃萨，此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可以故。如是二义无所有故，如是二名俱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色乃至识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色乃至识，是色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可以故。是色等意无所有故，此色等名

世尊，我与贪嗔痴及诸尘垢随眠渐去，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贪等？是贪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贪等意，无所有故，此贪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布施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可以故？布施等意，无所有故，布施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我乃至见者，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我乃至见者？是我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我等意，无所有故，此我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四念住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四念住等意，无所有故，四念住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三解脱门，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三解脱门意，无所有故，三解脱门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净虑、无量、无色，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净虑、无量、无色？净虑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净虑等意，无所有故，净虑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息随念、死随念，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佛随念乃至死随念？佛随念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佛随念等意，无所有故，佛随念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五眼六神通，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五眼六神通？五眼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五眼等意，无所有故，五眼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佛十力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佛十力等意，无所有故，佛十力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如梦如光影，如想如阳焰，如相如水月，如幻如变化，无取蕴，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 云何可言此事如梦等无取运？如梦等无取运名，皆无所著，亦非不著，何以故？是如梦等无取运意，无所有故。此如梦等无取运名，都无所著，亦非不著。世尊，我与远离极静，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染无净，真如法界，法住法定，实际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事远离乃至实际？远离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远离等意无所有故，远离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有为无为，有漏无漏等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事有为无为，有漏无漏等法？有为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有为等意无所有故，有为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过去未来现在等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过去未来现在等法？过去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过去等意无所有故，过去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十方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十方等意无所有故，十方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如上所说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是菩萨摩诃萨？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对，我与般若波罗蜜多及于菩萨摩诃萨，皆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交接教授诸菩萨摩诃萨？是对，诸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如是二意无所有故，如是二名俱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如是诸法和合因缘，假名菩萨摩诃萨，假名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假名与蕴处界中不可说，乃至于十八佛不共法中不可说，与如梦乃至如变化无取运中不可说，与极静远离等中不可说，乃至于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中不可说，何以故？世尊，如上所说诸法增减皆不可知，亦不可得，无所见故。世尊，如是所说五蕴等名无处可说，诸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亦无处可说，如梦等名无处可说，如虚空名无处可说，如地水火风名无处可说，如界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名无处可说， 如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来即彼诸法名无处可说，如善非善，常无常，乐苦我无我，极静不极静等，若有若无名皆无处可说。如是菩萨摩诃萨名即般若波罗蜜多名亦无处可说。所以者何？如是诸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如是诸意无所有故，如是诸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原是意，故说于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可言此名菩萨摩诃萨，此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与此二若意若名，不知不得，亦无所见。云何令我与般若波罗蜜多交界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世尊，由是因缘，若以此法交界教授诸菩萨摩诃萨，定当有悔。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以此相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时，心不沉默，不忧不悔，亦复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已住不退转地，以无所住方便而住无所执着。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乃至识，不应住眼处乃至意处，不应住色处乃至法处，不应住眼界乃至意界，不应住色界乃至法界，不应住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应住眼处乃至意处，不应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应住地界乃至识界，不应住无明乃至老死，何以故？世尊，色色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世尊，是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乃至识，如是乃至老死一耳。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世尊，思念住思念住性空。世尊，是思念住空非思念住，思念住不离空，空不离思念住，思念住即是空，空即是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复如是。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思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布施布施性空。世尊，是布施空非布施，布施不离空，空不离布施，布施即是空，空即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不应住诸字，不应住诸字所以，若一所以，若二所以，若多所以，可以过，世尊。诸字诸字性空，世尊，是诸字空，非诸字。诸字不离空，空不离诸字。诸字即是空，空即是诸字。诸字所以，亦复如是。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字及诸字所以。复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神通，何以故？世尊，神通，神通性空。世尊，是神通空，非神通。神通不离空，空不离神通。神通即是空，空即是神通。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神通。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乃至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有相若无相，若有愿若无愿，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何以故？世尊，色等法常无常，色等法常无常性空。世尊，是色等法常无常空，非色等法常无常。色等法常无常，不离空，空不离色等法常无常。色等法常无常即是空，空即是色等法常无常。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色，乃至识，若常若无常。色等法乐苦，乃至远离不远离，亦复如是。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真如、法界、法性、法定、实际，何以故？世尊，真如真如性空。世尊，是真如空，非真如。真如不离空，空不离真如。真如即是空，空即是真如。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真如、法界、法性、法定、实际，亦复如是。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何以故？世尊，一切陀罗尼门、陀罗尼门性空。世尊，是陀罗尼门空，非陀罗尼门。陀罗尼门不离空，空不离陀罗尼门。陀罗尼门即是空，空即是陀罗尼门。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复如是。不辞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我所执缠绕心故，便住于色，住受想行识，由此性故，与色作加行，与受想行识作加行，由加行故，不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彼有加行，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不能正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我所知缠绕心骨，乃至遍住一切陀罗尼门及三摩地门，由此住故，与陀罗尼门及三摩地门做加行，由加行故，不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世尊，彼有加行，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正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所以者何？世尊，色不应摄受，受想行识不应摄受，色不应摄受，故便非色；受想行识不应摄受，故便非受想行识。何以故？色乃至识本性空故。世尊，乃至一切陀罗尼门不应摄受，三摩地门亦不应摄受，陀罗尼门不应摄受，故非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应摄受，故亦非三摩地门。何以故？陀罗尼门及三摩地门皆本性空故。世尊，其所摄受正学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摄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摄受故，便非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本性空故。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以本性空观一切法。作此观时，心无形处，是名菩萨摩诃萨无所摄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胜，广大无量，能及无边无碍作业，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应夺。其所承办一切之智，亦不应摄受。此不应摄受，故便非一切之智。何以故？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所以者何？世尊，是一切之智，非取相修得。何以故？诸取相者，皆是烦恼。何等为相？所谓色相、受相、行识相、眼相乃至意相，色相乃至法相，眼识相乃至意识相，念住相乃至道之相，波罗蜜多相、神通相、文字相、实理相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空无相、无愿相、造作相、真如相、法界法住、法定实际相、陀罗尼门相、三摩地门相，于此诸相而取着者，名为烦恼。是故不应取相修得一切之智。若取相修得一切之智者，则圣君凡智与一切之智不应信解。何等名为彼信解相？为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净信，由圣解力思量观察一切之智，不以相为方便，亦不以非相为方便，以相与非相俱不可取故，是圣君凡智虽由信解力归去佛法，名随信行，而能以本性空误入一切之智，即误入以不取色相，不取 受相行识，乃至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相。何以故？以一切法自相皆空，能取所取不可得故。所以者何？由此凡智，不以内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外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内外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无智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愚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不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所以者何？如是凡智，不见所观一切之智，不见能观般若，不见观者、观处、观时。如是凡智，非于内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亦非于外即内外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亦非离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如是乃至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复如是。何以故？若内若外，若内外，若离内外，一切皆空，不可得故。圣君凡智，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于一切之智深生信解，于一切法皆无取着，诸法实相不可得故。如是凡智，以离相门与一切之智得信解矣，与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维无相，诸法以相无相法皆不可得故。如是凡智，由圣解力与一切法不取不舍，实相法中无取无舍，实彼凡智与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着。何以故？以一切法本性皆空，不可取故。卷第484。